新增的新冠病毒的确诊宗数是52523宗，本轮疫情至今是累计超过390000宗确诊，另外有46个院舍是新增出现个案的，那涉及552名院友以及187名职员，至今为止有680名的安老院院友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的。我们记者会听到这里，以下有一则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沥源村六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一阵回来我们会有自由风，自由风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徵輕微或冇病徵，切勿前往急症室。佢哋如有醫療需要，可預約醫管局嘅2019冠狀病毒病確診個案指定診所求診。詳情請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醫院求診，請體諒醫護人員配合佢哋嘅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齊應對疫情。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一定照顾市民所需。 例如有人话担心会买唔到食物，所以要囤积呢啲食物。我哋亦都系新闻公布话咧，任何嘅强制全民检测，即使会有一啲限制市民嘅出外嘅活动，但我哋一定会照顾到，或者让市民系可以自己照顾到自己嘅日常生活所需。同樣地，又有一啲人喺度傳聞話個金融市場會唔會有到影響，所以我哋都係好鄭重澄清咗咧，我哋一定會係照顧到香港嘅特殊嘅情況，包括我哋作為金融中心，係需要時刻同全球嘅市場咧係聯繫。咁所以呢啲咧就係希望喺未有個細化方案出嚟之前咧，係市民係真係唔需要擔心。 個人意見節目《自由風》，自由風現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嚟到晏昼嘅5:23啊，开始咧今日嘅自由风，自由风，李立峰你好啊， 系、hey, 你好 吓，咁我哋咧就都相当之关注啦，喺第五波嘅疫情之下啦，对于长者嘅影响嘅，因为咧其实即系之前啊亦都留意到咧，香港嘅长者嘅接种疫苗嘅比率咧就唔算高啦吓，咁但系咧到而家为止咧，如果按照卫生防护中心嘅数字咧，系至今啊已经至少系有680名嘅老院院友咧，因为感染咗新冠病毒而死亡嘅，咁而累计啊，到底有几多院舍咧系曾经系爆过即系疫情嘅咧？咁根据卫生防护中心刚才所讲嘅数字咧，就系、是、第五波累计有755间嘅安老同埋残疾院舍咧，都系有个案嘅。而寻日咧，港大嘅袁国勇教授啦，去到一间嘅安老院舍，想为长者接种打针啦，咁但系就发觉即系入到去就話好多長者都喺度咳，咁然之後咧，佢嘗試幫其中嘅一啲嘅長者打針咧，咁我發覺，咦點解即係快速測試都有唔少係顯示係陽性嘅咧？咁、結果佢只能夠係幫到咧其中幾個咧打到針啫喎。 係啊，咁就似乎而家嗰個即係情況都即係比較嚴重啦。咁頭先記者會都講咗啦，即係其實即係而家第五波疫情入邊，可能即係有唔少嘅即係死亡個案。咁如果係老人家入邊咧，咁如果係即係講緊分開啊，真係住安老院嘅，同埋一般即係住屋企嗰啲嘅話咧。 咁其實住安老院入邊嘅老人家，佢即係染疫之後嗰個風險其實仲高。咁可能始終係即係安老院唔係話一定佢運作得好唔好咧，而係始終即係安老院本身嗰、那個即係處境啊，即係個人手啊，以至個人流啊，咁可能即係比較容易互相感染。咁所以亦都即係比較難去處理啦。咁所以我諗亦都點解係即係個院舍嘅問題特別受到關注啦。 袁國勇教授亦都話啦，即係除咗院舍主管同埋長者家人唔贊成長者打疫苗之外啦，長者本身咧亦都有啲係憂慮咧個副作用啦，而未必想接種嘅。咁所以佢就形容咧院舍疫苗接種計劃咧係困難重重。其實呢度咧亦都提到一點嘅，就係譬如院舍方面又點樣去配合翻咧啲長者打針個程序啦，因為其實佢入邊都可能要做一番嘅準備功夫啦，咁同埋咧可能亦都有一啲不同嘅憂慮咁樣喎。 係啊，咁即係我諗都要第一就係要即係睇下有咩辦法去去同啲即係老人家或者佢哋嘅家人溝通啦，即係其實去即係講翻而家嘅風險係啲乜嘢嘢。咁我諗始終同即係之前一段時間唔同嘅，即係我諗喺第五波疫情爆發之前咧，其實即係可能好多即係唔好話老人家啦，可能好多香港人一般市民嘅感覺都係其實個即係都冇疫情爆發，其實你打唔打針都冇乜嘢冇乜所謂啦咁。但係當疫情真係爆發咗嘅時候，當感染個可能性本身真係變成高嘅時候咧，咁其實就真係要衡量翻。即係嗰個風險就會唔同咯，咁我諗呢個係即係一方面係個溝通問題啦，另外一方面就係頭先講即係一啲實際處置問題啦，咁譬如即係講緊即係點樣去幫佢哋打針咧，甚至其實譬如始終有啲老人家可能真係因為身體問題咧，佢其實真係唔適合打針嘅，咁如果嗰啲真係唔適合打針嘅老人家，咁又有冇一啲即係比較特別啲嘅處置？佢哋打唔到針啦，咁點樣樣去保障佢哋安全咧？ 同埋另一方面就喺個流程處理上面啦，可以點樣加？加快啦，因为即系根据有啲嘅专家就话咧，而家由同个院舍负责人沟通，咁跟住再经医生评估长者又同意打针，但系安排私家医生上门咧，都要等3-4个星期。咁但系喺个疫情爆发得咁严重嘅情况之下，到底可以点样理顺个流程咧？嗱，电话号码1872311啦，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啊，就系安老服务协会嘅主席陈志玉嘅，陈志玉你好， 你好。 系两位主持你好， 嗱陈志玉啊，寻日咧袁国勇佢就估计啦，全港院舍入边咧只系有两三成嘅院友咧系未染疫，即系估计咧可能有多达7-8成嘅院友咧或者会中招，咁佢甚至就话一入到去间院舍咧都发觉有好多老人家喺度咳啊咁样。其实你哋整体即系安老院舍嗰个嘅疫情评估嘅情况啊系点样嘅咧？譬如有冇即系去为一啲嘅长者咧系做一啲嘅快速测试啊，睇下入边。会唔会有啲嘅爆发咧？ 而家喺安老院舍入边咧，长者染疫嘅情况系相当严重嘅。每日都有更加多住喺安老院舍入边嘅老人家咧，系受到感染。喺目前嗰个检测嘅机制入边咧，就政府派发一啲快速嘅检测包咧，就主要系俾安老院舍嘅职员去翻工之前咧，就需要做咗个检测。如果佢係染疫嘅話咧，就唔可以翻工啦。但係喺安老院舍入邊嘅長者嚟講咧，目前係冇一個檢測嘅機制嘅。換言之，如果院舍入邊咧係有一啲長者係染疫嘅話咧，其實目前係冇一個強制嘅檢測或者係相關嘅安排咧，去確定翻究竟呢一間院舍有幾多嘅長者已經染疫。咁呢個亦都係令到院舍嗰個病毒嘅傳播咧，係快速咁樣去喺院舍入邊，令到更加多嘅人受到感染嘅其中一個原因啦。 但係一路都想請教啊，係咪你哋直接到見到個長者，佢有一個比較明顯嘅病徵，譬如唔單止係咳啦，佢甚至係有發燒啊等等嘅症狀，先至會係送佢去求醫睇下究竟佢係咪一個染疫嘅狀態咧？ 而家喺院舍入面咧，其實當老人家係有一啲症狀出現嗰陣時咧，院舍都會幫個長者即係自己去安排一個快速嘅檢測啦。咁當個老人家如果佢係輕微嘅一啲症狀嘅話咧，喺而家嘅安排底下咧，仍然會喺院舍入面接受嗰個照顧嘅。除非佢係出現咗一啲重症嘅症狀啦，即係譬如發高燒啊、氣促啊咁樣，先至會送去醫院。 啊，不如我哋五点半新闻翻嚟咧，继续同你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5252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累计超过390,000宗。另外，再多136个患者不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长者院舍嘅爆发极为严重，喺咨询联合科学委员会主席之后。一致認為，若果未接種新冠疫苗的院舍長者，在康復之後四星期可以打針；若果已經打過疫苗，可以在康復三個月之後再接種疫苗。至於注射科興疫苗的院舍長者，注射第一和第二針的相隔日子由28日縮短至21日，復必泰就維持21日不變。歐家榮說，再多46間院舍出現新冠個案，累计755间院舍有个案，至于残疾人士院舍，六成有确诊个案。政府宣布，现任法律援助署副署长庄恩东将会在今个月15日出任署长，接替将会展开退休前休假的邝宝昌。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庄恩东在法援服务方面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出色的领导和管理才能，深信他一定能够带领法援署继续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聂德权又说，邝宝昌服务政府34年，对工作充满热诚，尽忠职守。他出任法援署署长期间，带领部门面对各种挑战，并在提升法援服务的质素方面贡献良多。祝愿他退休之后生活充实和愉快。全国政协会议下午在北京开幕，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发表工作报告的时候说，今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中共将召开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他说今年要以高质量建言服务高质量发展，包括进一步提升爱国爱港爱澳力量能力建设，以及围绕《十四五规划》实施持续开展民主监督等。汪洋强调，政协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将更多人团结在中共周围，将更多力量汇聚到共商复兴伟业的历史进程之中，以实际行动迎接20大胜利召开。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被俄军炮弹击中，发生火警。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中方高度重视核安全问题，对乌克兰境内核设施安全安保形势严重关切，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形势发展，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确保有关核设施的安全。对于有美国国防部官员说，中方不愿谴责并制裁俄罗斯，无意参与任何形式的乌克兰问题外交解决方案，汪文斌批评美方一再以虚假资讯借乌克兰问题对中国进行污蔑抹黑，手法十分虚伪卑鄙。汪文斌强调，中方始终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将会继续为寻求和平、实现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听日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7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听晚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一朝早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朝早清凉。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石湖围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接近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慢车，龙尾去到近温思劳街。 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油麻地嘅炮台街，因为中九龙干线工程，而家介乎金粟街至到新田地街嘅一段炮台街仍然系封闭。经过请嚟翻现场嘅交通指示。咁而喺港鐵嘅消息方面咧，提提大家，因應疫情導致車務人手緊張，今日喺咧八條嘅鐵路線繁忙以及係非繁忙時段嘅列車服務都係有所調整嘅，詳情可以留意翻港鐵車站同埋港鐵網頁嘅通告。最後可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黃竹坑道葛亮紅橋抵去深水灣、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科學園路馬料水碼頭去科學園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園來回。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的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李立峰，刚才我们就跟安老服务协会的主席陈志玉谈论，主要讲论在院内的安老院舍的情况。继续找他出来先。陈志玉你好。 是两位主持好。 是啦，刚才你就讲过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一些轻症的患者他们现在都是在院内就接受治疗的。但是也都想问，其实有些什么的方法是可以分辨到院友是不是染疫的呢？因为有一些人可能初发的时候是病征比较轻微，甚至可能是没有病征的。现在来讲有没有任何机制可以处理到这个问题的？ 我想都是靠院舍入面的护士去做一些临床的评估，就是老人家当他有一些不适的症状，就及时帮他做一些快速的检测，看看他会不会有可能是染疫的。这个情况在院舍入面都会是将一些染疫的老人家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去照顾。处理方面其实都会有一些特定的职员去照顾一些染疫的老人家，避免就说他既照顾一些染疫的老人家，又有机会接触一些没有染疫的老人家，造成一个交叉的感染的。所以在人手方面的安排是面对更加大的压力，就除了每天有些职员染疫回到公司外，在院舍的运作里面其实都要区分不同的职员去处理一些老人家的照顾方面的安排。其中一个比较严峻的情况我都想讲，就是其实去到今已经是有很多院舍出现了他们要用急救的氧气那个供应都不足够，因为现在院舍平时其实都会储备一些氧气，要老人家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气促啊、呼吸困难会用氧气供应的。咁但係呢一段時間嚟講咧，可能你要再補充一啲氧氣咧，嗰個供應咧已經唔可以好似以前咁樣咧及時送到去安老院舍。咁所以而家嚟講咧，其實嗰個處境都係相當危險嘅。 都想即係問一問啦，即係頭先都一路大家嗰個社會而家個關注都係即係嗰個打針個問題啦，即係疫苗個問題啦。咁當然一方面就係點樣盡快幫一啲老人家接種啦。咁但係亦都大家知道，其實始終有部分老人家可能始終係都唔係佢唔願意打，而係佢可能喺個身體上面個狀態上真係唔適合打嘅，可能即係醫生評估過之後真係唔適合打。咁其實呢一啲個老人家其實佢哋個風險特別高嘅，有冇考虑过即系每个安即系啲唔同嘅安老院入边有即系可能有少量嘅老人家系真系唔适合即系打疫苗嘅话，咁点样去即系保障到佢哋安全？ 其實在過去一段時間，尤其疫苗啱啱接種嗰陣時啦，就大家都對疫苗嗰個安全性啊、副作用方面咧，係有一啲即係疑慮喺度嘅。咁、而當時喺即係醫護人員去評估安老院舍嘅長者係咪適合接種疫苗嗰陣時咧，其實當時佢哋已經係採取一個非常之保守嘅態度去處理嘅。即係啱啱開始去評估嗰陣時，可能喺一間院舍入面好多嘅老人家，佢哋評估完之後都覺得係唔適合接種嘅。咁直至到後期政府再去澄清，即係其實老人家如果佢有接種過流感嘅話，你都可以接種疫苗。但係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咧，就醫護人員即係係咪會更加積極進取去幫安老院舍入面嘅長者去接種疫苗咧？都唔係太過積極。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喺老人家安老院舍入面個疫苗接種率咁低嘅情況，去到今日我哋要打針都打唔切。其實無論係安老服務或者安老院舍業界，或者我哋嘅醫護人員，其實喺呢件事入面咧，都應該係要反思。在我哋自己過去呢段時間入邊咧，我哋有冇盡力去幫長者處理嗰個疫苗嘅接種？我哋有冇盡力去解説即係疫苗接種對老人家嗰個保護嘅重要性？我覺得呢一樣嘢，我哋係真係需要去反思自己做咗啲乜嘢。 係，但係陳志旭想即係都想即係再追問啦。我明白頭先嗰個講法啦，因為就話啊，之前咧啲即係可能一啲嘅相關嘅人士喺評估嘅時候咧，都比較保守嘅，覺得即係可能好多時都覺得啊個老人家唔適合打咁樣樣。咁所以而家個情況可能就會覺得都要即係諗翻下，即係之前係咪太保守咧？係咪應該要即係鼓勵多啲老人家打咧？咁但係我諗頭先問個問題就係、始終可能會有少少量嘅老人家真系唔适合打噶嘛，即系就算大家唔好再保守啦，唔好咁好似之前咁保守啦，咁但系仍然即系不能排除就话可能真系有少量老人家真系唔适合打。咁如果系对住即系有呢一啲老人家嘅时候，即系有冇一啲即系比较好嘅处理方法咧？ 当然最终最理想嘅方法咧，就其实都系一个风险评估嘅啫，即系当安老院舍已经系八成嘅人可能已经染疫嘅。最终我哋会唔会采取一个即系逆向嘅方式，将一啲部分冇染疫嘅又唔适合接种疫苗嘅人咧，系隔离开去处理咧，避免佢哋受到感染？呢个都系一个风险管理嘅方式。当然最重要嘅都系我头先所讲嘅，我哋始终都需要去确定翻而家喺安老院舍入边有几多嘅长者系已经染疫。下一步我哋要点样去处理呢啲染疫长者嗰个隔离嘅照顾安排，切断嗰个传播链，先至可以令到呢一个病毒继续去蔓延噶嘛？即系就算你推行一个全民检测都好啦，如果安老院舍嘅病毒喺院舍入边冇办法去切断个传播链嘅话咧，职员喺院舍入边照顾一啲染疫嘅长者，佢都会翻去社区噶。佢都有機會將個病毒帶出去社區噶嘛？咁呢個都係即係要考慮翻下一步，其實我哋要點樣去處理即係院舍而家嗰個病毒傳播嘅一個問題。 系嗱，讲翻而家嗰个嘅情况啦，咁政府就话咧，即系聂德权局长啊，佢今朝佢就话咧，即系政府咧就会增加医护人手，连同咧自愿加入计划嘅私营机构嘅医护人员咧，计划喺未来两个星期咧去全数嘅安老院舍咧为长者接种疫苗。我想请问声咧，喺呢个嘅程序上面咧，院舍究竟點樣可以配合到政府嘅呢個計劃呢？因為而家一般嚟講咧，要即係做三至四個星期咧，先至即係評估曬咧，三至四個星期咧，先至會可以有私家嘅醫護咧上門嘅。而家政府就係想好快地咧，即係未來兩個星期就已經去曬所有安老院舍打啦。咁你哋要做啲乜嘢嘅功夫呢？ 首先，而家係安老院舍即係爆發疫情嘅院舍嘅數量都相當多啦。咁本身即係。要確定翻嗰個外展嘅醫療團隊去院舍接種嘅時間係幾時先？我哋需要喺外展隊到之前咧，先去區分翻院舍入邊究竟有邊啲老人家係冇染疫嘅，佢需要接種第一針，亦都有部分人需要接種第二針或者第三針咁啊。 咁而確定翻要接種疫苗嘅人係邊一堆人咯。等外展嘅團隊佢上門就可以即刻去接種，就唔係等外展嘅醫護人員上門再要去逐個逐個做檢測。咁嗰個時間咪拖延更長嘅時間咯，係咪啊？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前期要做嘅工作咧，又多咗一床功夫要做嘅。第二方面嚟講咧，而家嘅外展嘅團隊，佢都要克服，即係嗰間院舍已經爆發咗個疫情，都要上去幫啲長者接種。而家嘅機制咧，又可能係即係安老院舍，如果係有染疫嘅情況底下咧，醫療團隊已經係唔想去接種疫苗噶嘛。咁呢關一定要打，即係打通呢一個咁樣嘅即係限制喺度。如果佢本身已經係爆發咗個疫情嘅，而家講緊700多間院舍，咁如果你都唔突破呢個咁樣嘅限制嘅話，唔使接種疫苗噶啦，因為剩低可以接種疫苗嘅數量。是少的嘛，是不是？但是现在那个除了要克服这个困难之外呢，就说专责的医护人员他们那个团队总之就想去院舍，就主要是负责打针的啫，他们是全职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日头的时间不足够的话，夜晚去安老院舍接种疫苗得不得？冇话唔得㗎，你打到去三更半夜都可以㗎，因为你而家接种疫苗对老人家嘅保障保护係最首要嘅一个工作㗎嘛。咁所以啲困难都要克服㗎，你每日要接种嘅，甚至要定立一个数量嘅目标，最起码每日要接种2000针，你先至追得切嗰、那个要接种嘅嗰个提升嘅目标。 系，咁我想问啊，喺个人手或者设备上面啊，或者系装备上面咧，够唔够做到你头先所讲嘅第一点嗰啲前期准备功夫？即系话咧，就系区分咗边啲嘅长者系染疫，边啲嘅长者咧系冇事可以打针，够唔够人手同设备咧？ 而家嚟讲咧，每一间院舍其实都有一啲医院嘅老人科外展嘅团队噶嘛。咁而家其实医院方面都可以提供协助嘅，即系帮安排一啲护士落安老院舍帮啲长者做检测咯。咁及早去即系确定翻而家嘅嗰个院舍究竟有几多嘅长者染疫，呢个系需要做噶嘛？ 但我想问，有冇因为而家个疫情咧而令到外展队嚟院舍嘅行程咧系受到一啲嘅延误嘅？ 一定会有嘅，即系而家好多嘅外展队可能可以提供到院舍嘅支援咧，都系电话嘅支援多嘅啫。即係可以安排到一啲醫護人員去到院舍咧，都係有限度嘅，即係安排。 係，咁所以如果要做到你頭先所講咧，就係、是、由外展隊佢哋去睇下啲長者究竟有冇染疫，邊啲人可以接種咧？其實如果你頭先都話佢哋而家都要透過電話去同你哋處置嘅時候咧，如果係全部係靠佢哋做評估咧，就反而會令到成個接種流程係更加慢，會唔會咧？ 可以安排一啲專門做檢測嘅公司都去做都得嘅。系啦，即系譬如我哋喺第三波、第四波疫情，其实安老院好多嘅检测嘅工作都系外判俾嗰啲公司安排一啲医护人员上门做一啲检测噶嘛。咁而家呢一个安排同样都可以，即系喺社区嗰个检测嘅能力，而家都系提高咗好多嘅。咁可唔可以安排部分嘅人员咧，就去院舍做呢个检测咯？ 好清晰，多谢晒你陈志玉，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陈志玉咧系安老服务协会嘅主席，电话号码18723111，有冇一啲嘅人士啊，对于长者喺安老院舍接种疫苗有啲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噶。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ue again. 今日咧又到暖男叔叔解答大家嘅英文疑难嘅时间啦。有听众问萧叔叔，不如讲解一下我哋常见嘅 expression 啦。佢觉得咧就好似有啲难去理解。第一个咧就系 What do you expect? What do you expect? 咁字面嘅意思咧就系你期望啲乜嘢咧咁样。咁但系通常咧。我哋讲 what do you expect 咧，个意思咧就系咧，唔系咁你认为应该点啊，或者唔系咁你认为会点啊咁样。我俾个例子，大家会比较容易啲理解。譬如你不嬲都对一个人好衰嘅，好衰好衰好衰好衰嘅。咁而家佢咧就对翻你好衰啦。咁我身为你嘅朋友咧，我就会同你讲 Well, what do you expect? What do you expect? 就是这样的啦，因为你本身都对开他这么衰这样。OK? 另一个讲法就是 What else do you expect? What else do you expect? Expect 当然是 E-X-P-E-C-T. Expect. What do you expect? 我们可以完整的句子，譬如你成日对他讲嘢都态度很衰的。而家佢咧就唔理你啦，咁咧我就可以话 ，What do you expect when you talk to her like that all the time？OK， 咁呢个咧就系个意思啦 ，the natural consequence of something。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咁電話旁邊咧，我哋請嚟另一位嘅專家，係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嘅臨床教授孔凡毅嘅。孔凡毅你好， 你好， 係教授。首先想請問一下先，就係而家咧長者佢接種第一針同第二針嘅間距，如果佢係接種科興嘅話咧，就可以由28日咧縮短到去21日嘅。咁此外啦，就係接種第三針疫苗嘅時間咧，亦都係可以縮短到咧，即係距離去第二劑嘅疫苗之後嘅3個月，而唔再係6個月嘅。可唔可以即係講一講嗰個嘅科學理據啊？ 其实科学理据我睇到咧，就系嗰个第二针同第三针之间咧，嗰个嘅中和抗体咧，尤其是可能讲紧系喺长者方面咧，系会跌得比较快。咁我哋见到佢嗰、那个，因为 Omicron 嘅变种病毒嗰个嘅免疫逃逸咧系好紧要，咁所以整体佢嗰个中和抗体咧，比起就算打咗第三针嘅加强剂咧，其实都比起對付其他嘅之前嘅變種病毒咧，都係為低。咁所以呢個情況底下咧，就係、是、令到咧嗰、那個變咗嗰個抗體，如果你係3個月之內去打個加強劑咧，其實個效果係會比較理想。 另外咧，即系阿孔教授想即系请教一下啦。嗱，头先即系我谂呢两日大家知啦，即系其实嗰个舆论或者嗰、那个即系新闻嘅讨论咁，都聚焦喺即系安老院舍嗰、那个即系疫苗接种嘅问题啊，啲老人家个安全嘅问题。咁似乎即系听即系政府嘅讲法咧，就似乎可能系有一啲即系做法咧，可能为咗解决个问题，咁但系就嗰啲做法可能系讲紧同我哋平时一般个即系其他人嘅做法可能有少少唔同啦。譬如头先即系似乎系讲过就话即系如果去到院舍或者老人家咁佢冇即系感染嘅 ，I mean 即系冇一个即系病征嘅，咁就可能冇快速测试之下咧，都可能就系、是、即系同佢打针啦咁样样。咁但系呢种即系个即系听落去个感觉就系、是，咦？咁其实佢冇做快速测试，佢可能其实感染咗嘅，佢可能冇症状感染嘅，吓咁其实系咪真系打得针嘅咧？呢度可唔可以都解释下嗰个情况其实系咩？ 其实在这方面呢就我们见到呢冇暂时冇一些所谓的医学或者科学的期刊呢去刊登这方面有没有问题。不过在那个即是那个那个临床上来看呢，其实只要那个长者那个就接种疫苗的人士呢，譬如讲的流感疫苗都是这样说，他没有一个的本身冇一个嘅病征，即系佢冇发烧，佢嗰啲嘅譬如上呼吸道嘅感染嘅病征，咁基本上咧，譬如流感疫苗咧都可以去接种噶啦。咁我哋打流感疫苗都唔会个个做一个嘅快速测试，睇下佢有最近有冇流感咁先去接种噶嘛，都系根据佢有冇一啲临床嘅病征。咁对于COVID 嘅疫苗嘅接种咧，其实都同一个道理，就系佢如果冇一啲嘅临床嘅病征，譬如发烧，譬如佢咳嗽。去話佢有一個嘅上呼吸道感染咧，其實接種疫苗咧係冇問題嘅。咁嗰、那個譬如嗰個距離講緊第一針同第二針縮短到係3個星期咧，其實亦都係有唔同嘅，之前有啲臨床嘅研究咧都顯示咧，其實對於嗰、那個 副作用啦，甚至乎嗰个疫苗嘅效果咧，其实都冇太大影响。 嗯， 咁如果咁样讲咧，其实系咪以往譬如喺院舍啦，佢接种疫苗之前咧，都会同个长者做除咗个健康评估咧，可能都会做一个快速测试，睇下佢究竟啊系唔系即系已经感染咗嘅。咁如果感染咗，就唔会帮佢打。咁即系呢一个其实系喺你哋睇起上嚟，完全系一个谬误嚟噶咯，系咪啊？ 啊，應該咁講啦。其實因為大家對於嗰個新冠疫苗嘅了解，暫時都好多嘢都唔係太多，咁變咗好多時候咧，都會講話啊，我不如做一個快速測試，因為有一個大嘅喺譬如老院有個爆發，咁我做咗做穩陣啲啦，就做咗。如果佢有確診，咁嘅話咧，其實可能咧都暫時都唔需要打疫苗住，可以遲啲先打。咁但係當你如果喺一個而家咁樣嘅情況，我哋係需要。可能是盡快為一些嘅即係長者去接種疫苗，咁亦都係可能如果要真係個個都做 IT 嘅話，咁可能嗰個需要嘅時間亦都會長好多啦，即係嗰個用嗰個人力同埋所有嘢都會長好多。咁喺一個臨床方面認為係安全嘅環境底下，即係等於譬如我以前接種流感疫苗都係咁樣做法，佢冇長者病徵，佢冇發燒。佢冇一啲上呼吸道嘅病徵，咁其實就可以幫佢接種。咁其實都係同一個道理。咁我相信，如果係喺安老院舍個長者係冇最近亦都冇一啲譬如發燒，冇一啲上呼吸道嘅病徵，而去用呢個方法去接種嗰疫苗咧，其實都好穩妥。 嗱，咁另外一個都想問啊，就係剛才咧，衞生防護中心亦都話啦，喺諮詢專家科學委員會之後咧，就話即係。在院舍入边确诊的人士就可以康复之后的四星期就再接种疫苗嘛。咁但系一般的康复者咧，佢哋系即系都要隔成三个月咧，先至可以再打疫苗噶噃。咁呢个嗰个嘅原因又系乜嘢咧？两个做法差异， 我谂就系好紧要。其中一样嘢咧，就系嗰个安老院舍嘅长者，佢整体嗰个嘅本身佢有长期病患啦，同埋佢大部分都系。好年長嘅長者，咁好多時候咧，就算佢係喺嗰個病毒即係感染咗 Omicron 之後好翻咧，其實佢整體嗰個嘅抗體嘅水平咧，都會比其他喺社區嘅即係健康嘅康復者嘅抗體都係會低嘅。咁所以咧如果佢可以喺譬如一個月到嘅時間咧好翻之後，再俾多一針嘅疫苗俾佢咧。其實嗰個抗體嘅水平咧係會更加高，同埋可能嗰、那個維持嘅時間亦都會相對係耐。咁所以對於變咗係唔單止可以保護長者，亦都可以保護咧嗰、那個如果、那個喺嗰、那個安老院舍個接種率係高嘅話咧，亦都可以有一個嘅喺安老院舍入面有一個嘅群體免疫，避免咧嗰、那個Omicron 咧再喺嗰、那個嗰、那個安老院舍再爆發。 咁我想问头先嗰一点咧，系唔系唔单止应用喺院舍嘅长者，系咪应该亦同样咧可以应用翻喺社区嘅长者入边啊？ 嗱，如果系讲科学或者临床上，其实系合理嘅，系可以咁做嘅。但系咧，个关键点解我哋而家喺安老院舍要咁样做法咧？就系、是、如果喺社区嘅长者咧，其实整体嚟讲咧，佢哋多数嗰个健康方面会比较好啲啦。同埋佢可能好多都會比較係行動比較係好啲嘅，咁整體嚟講佢嗰個健康情況狀態咧，都會比安老院舍嘅長者都會為好。咁所以咧喺社區嘅長者相對地咧，佢冇急切咁急切咧。如果佢已經打咗疫苗嘅話咧，冇咁急切咧，係去咁快再打第三針嘅加強劑，或者第四針嘅加強劑。但相反咧，如果安老院舍嘅長者，因為佢可能其他嘅長者都有機會大呢個風險去感染嘅話咧，咁變我哋盡快喺四個禮拜就俾咗個加強劑佢咧，佢會個保護力會更加好。 好多謝你，孔凡毅教授。有六點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近风力楼。重复一次咧，就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近风力楼。咁现时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油站，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系过咗天马苑。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多车，排到接近理工大学对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朗洪桥底去深水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大升幅股份、惠图集团、顺明生命科技、富源国际、帝国金融同埋海纳星空科技。五大跌幅股份：天立教育排第二的股份编号系1002，之后是优创金融股权、卫生工程同埋泰坦智华科技。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18，日元115.4，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2，人民币6.32，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84。港金报18,050元，比上日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943.88美元，港汇指数95，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快线的意外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离家都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今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狮隧桥底快线，较早前的意外虽然清了场，但现在龙尾都去到呈祥道近明爱医院。龙翔道西行近狮隧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对开。狮子山隧道现在沙田出口那边近住收费广场的交通比较繁忙，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就排到影月台。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就排到空中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油麻地的炮台街因为中九龙干线工程，现在介乎金粟街至到新田地街的一段炮台街仍然是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朗洪桥底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落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一起来， 一起向未来， 来一起热烈迎接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香港电台再一次紧贴国际体坛盛事，为你送上精彩赛事。 在运动员身上见证到坚毅信念和不屈的意志，让我们在抗疫路上同样有信心， 全城团结一致，打赢这场抗疫战。 紧贴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 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时间来到晚上的6:39，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了。李乐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即近日的市面的情况，就是无论是一些即是卖菜蔬卖猪肉又或者是一些药房超市等等都出现一个排队的人龙等买东西。 排队人龙等买嘢啦，咁同埋都即系其实喺网络上面都好多朋友即系分享好多图片啦，即系啲架又空晒啊，即系货架清零啊嘛，所谓咁啊，所以都即系似乎系一个好多香港市民喺呢一刻咁可能都即系觉得即系可能有啲担心又好，又或者系即系觉得都真系要未雨绸缪，以备不时之需又好，咁就真系要去即系搶購或者去買定好多唔同嘅即係需要嘅物品。 其實都有即係幾個原因嘅。咁第一就係當然有啲市民咧擔憂咧，可能會係因為全民檢測咧而有某程度上嘅限制一啲嘅出外活動嘅措施，咁所以咧引起咗一啲嘅市民咧就想即係買定嘢啦。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係因為可能譬如近日佢哋自己快速檢測咧都發覺咧係染有呢個疫症啊，所以咧，佢哋需要留家去买一啲嘅药物做治疗啦。咁所以药房咧，亦都可以话系奇门如市啊。咁但系仲有另外一啲嘅原因咧，譬如喺食物供应上面咧，亦都系同上水屠房同埋荃湾屠房咧，上个礼拜六日咧爆疫而有关嘅噃。嗱，由于咧佢哋个染疫人数咧喺上水屠房同埋荃湾屠房咧，喺上个礼拜嘅过去嘅礼拜六日啦，系总共有成631。个嘅即系好多人嘅染疫啦吓，咁所以咧，其实佢哋亦都系需要咧，佢哋嘅从业员咧就要接受咧核酸检测咧，同然之后咧先至可以咧入到去个屠房嗰度继续工作嘅。咁嗰个具体嘅做法就系点样咧？其实就系两间屠房嘅从业员啦，需要定期咧要做核酸检测，并且咧系持有咧进入屠房当日起计咧过去两日发出嘅阴性检测结果嘅电话短信通知，以及过去24小时之内咧快速测试阴性结果证明咧，以供查核咧，先至可以进入。嗱，呢个咧亦都会唔会系影响咗成个屠房嘅人手，导致到啊，即系个新鲜肉类嘅供应啊喺市面上面系出现一个叫做即系少少嘅断链啦。咁所以喺过去嗰几日咧，如果大家系有去街市买餸啦，咁都會發覺咧，啊點解啲新鮮豬肉好似就好快就俾人搶購曬嘅咧？而有個長長嘅人龍喺度咧，呢個亦都可能係其中之一個嘅原因，係啦。 係啊，咁就即係而家都係咯，即係好似陳彥平先咁講，即係其實好多即係唔同嘅原因啦。咁如果你話喺個別嘅嗱，譬如之前都試過即係蔬菜個供應，因為即係過關嗰度即係個染疫咁檢疫嘅問題啦，即係影響咗一兩日咁。咁似乎即係好個別嘅種類嘅，無論係講食物又好，即係產品又好啦，可能都少不免有時即係如果係你譬如啱啱講即係屠房嘅爆發，可能會影響即係豬肉啊。咁可能如果係個疫情唔得到舒緩嘅話咧，咁可能突然間即係某一種類型嘅情況出現嘅話咧，又可能影響咗某一個好特定類型嘅產品嘅供應都唔定。 當然我哋亦都睇到咧，由第五波爆發至今咧，係累計嘅確診嘅人數啦。我哋剛才喺衞生防護中心嘅記者會咧都有講過，即係都成30多萬啦。咁即係話其實個影響都大嘅，因為如果當你係染疫咧，你自然就要留喺屋企休息啦。咁另外你嘅緊密接觸者咧，亦都需要咧係即係限制佢嘅活動嘅。喺咁嘅情況咧，就造就咗咧，即係唔同嘅環節咧，可能都出現一個人手短缺問題。譬如頭先我哋所講嘅屠房係一個例子啦。咁另外咧，譬如近日一啲做網購嘅商店，佢哋亦都話喺個物流供應上面咧，都出現一個人手上嘅問題啦。咁此外就係譬如可能即係其他嘅一啲嘅環節鏈咧，亦都有甚至係交通工具咧，都有同樣情況出現，咁所以導致到會唔會係形成咗一個更加骨牌嘅效應，就係當人手短缺，可能有啲貨咧就未必能夠咁迅速咧去到嚟到啦，咁甚至係未上貨架咧已經係俾啲市民咧去買咗，咁當你發覺就越冇得買嘅時候咧，大家就有一個擔憂嘅情緒，就越要去趕快去買，咁亦都係導致到個情況係咪加劇咗咧？ 係啊，咁我諗其實好容易會發生咁嘅情況嘅，即係你任何一個社 會當有一啲，譬如我哋成日傳統話，即係講話銀行擠提咁樣，咁其實好可能即係其實間銀行都冇嘢，好健康嘅。有時反而就係好多人冇信心，你越去擠提咧，佢就即係健康都變咗唔健康。咁如果你話即係其實喺個社會入邊，如果有啲嘅物品，佢個供應可能比之前係短缺咗啲，佢未必完全冇，咁但係可能短缺咗啲。咁但係當有即係市民開始去比較有規模咁去買嘅時候咧，咁可能會做出嚟個印象就係、是、咦啲嘢好短缺喎、咁樣樣，咁就變咗更多人去買，咁更多人去買咧，就會可能做出嚟個印象就更加短缺啦。因為你突然間大家一齊去買好多嘢嘅時候咧，就會出現我頭先講嗰種啊，好多人發覺咦點解即係近呢兩日啲超級市場啲貨架好似好多都空啊咁就會做咗呢種影像。咁但跟住就會即係好似一個循環咁咯，即係會令到更多人咁啊，即係不如我都即係落去買定啲先啊咁樣樣，咁就會令到嗰、那個即係情況嚴重啦。 其實呢、這個貨架空嘅現象咧，就未必真係反映咧實際個物資短缺嘅真相嚟嘅，可能只不過係一個假象嘅啫。咁但係亦都係由於大家即係買得太快啦，而導致到咧係可能造成一個供應不足咧咁樣嘅印象喺度。而其實過去嗰幾日啦，特區政府嘅官員咧，由特首啦到係問責官員啦，都屢次咧係強調咧香港嘅日常生活用品嘅供應咧係充足嘅，無論係菜蔬啦，乃至係肉類咧，亦都係即係加大咗個供應量啦。食米嘅供應量咧，亦都係足夠嘅。咁到有一啲嘅連鎖嘅藥房連鎖嘅即係超市啦，同埋係連鎖嘅個人保健用品店啦。今日我哋亦都見到咧，佢哋用咗一個限購嘅制度，就係每人咧對於某一啲嘅藥物咧，只係可以買五件嘅啫。咁亦都希望咧喺用一個咁樣嘅狀況咧，可以令到即係唔使咁快咧買曬啲貨咁樣。咁但係呢個又係咪可以有助舒緩市面上嘅搶購嘅情況咧？電話號碼1872311，大家咧不如打電話嚟咧，同我哋講一講你自己嘅觀察又係點啦？ 我哋一定會盡最大嘅努力去保障到市民日常嘅食品、鮮活貨品同埋日用品嘅供應。 全民強制檢測方案未出，多區超市貨架出現清空嘅情況，嚴峻嘅疫情亦都影響公共運輸安排，政府點樣應對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今個星期六請嚟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 阿樂阿達阿利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是咪曾比特。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嘅，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嗱，講到豬肉嘅供應啊，電話旁邊我哋又請嚟香港豬肉行總商會嘅理事長許慧堅嘅。許慧堅你好， 你好， 你好啊，李燕平，你好， 你好，你好，陳燕平同埋李立峰喺度。嗱，剛才咧我哋亦都提過啦，就係喺上個嘅禮拜六日啊，過去星期六、星期日啦，就有一個爆疫咧，而導致到上水屠房同埋荃灣屠房咧人手不足而停運的狀態的。現在其實也都留意到有38名來自內地的屠宰員是來到香港的，他們也都是計劃初步會支援香港是兩個月，主要就是幫助上水屠房恢復正常的生產和運營。其實你估計因為他們38個來了之後，對於香港的屠宰的人手的幫助會是怎樣呢？ 其实咧，呢38位支援队嚟讲咧，就系、是、国内嘅华润五丰集团，因为佢喺国内咧有好多屠宰场嘅，咁啊不但喺深圳啊、上海啊、南京啊、杭州啊、远志啊、内蒙古都组织咗38个就有经验同埋熟练嘅屠宰工人嚟支援香港。咁呢38咧嚟講咧，原本就係應該到過香港噶啦，應該喺今個月嘅2號中午到香港噶啦，係一個 还息的管嘅管理嘅。咁虽然咧就系、是、一条生产线嚟讲系一环扣一环嘅，屠宰线可以解决到啦。咁啊，屠房里边嘅买手啊、代理商嘅工作人员啊，同埋最主要车队啊，咁系一环扣一环嘅。是但有一环嚟讲咧，运作唔到咧，整条个即系好个齿轮都用唔到嘅。咁我哋喺呢个系琴日嚟讲都开一个总结会议，系嘛？咁希望大家尽量开翻啦。 咁所以而家 系 啊，阿许伟健，咁而家你啱头先讲过，即系都系一环扣一环啦，即系有买手、有车队、有运输个问题。咁你哋而家嗰个评估系，即系除咗话屠房够唔够人，即系如果开得翻嘅时候够唔够人工作，咁其他环节嗰个人手，你哋有冇担心或者有冇咩即系睇评估啊？ 暂时咧，近期咧就真系担心嘅，因为大家咧从呢个纪录数据公布都得过啊，咁我哋总结嚟讲咧，现时嘅人手嚟讲咧。都系得正常嘅运作，都系以前人都唔够。咁最早期嗰86位咧感染咗嘅工作人员咧，就已经陆续康复啦。咁希望就喺六号嚟紧个六号通过一个最后嘅检测，希望佢哋由呢个阳性转为阴性，咁先就可以翻入去上一套房工作嘅。我哋开会个总结嚟讲咧，估计嚟讲啊，嚟紧嘅3月9号咧，即下个礼拜三度咧，就会有正常嘅新鲜猪肉供应喺市面嘅吓。 嗱，刚才你亦都提到一环扣一环啦，咁其实唔单止系屠房啦，咁譬如后边嗰个运输咧，都系需要人手嘅。咁而家据你了解啊，譬如头先讲过，即系后边运输嗰一环啊，等等嘅关节位咧，又到底系点样咧？买手啊，等等嗰个情况又系点咧？ 其实整个情况来讲就等3月6号一个最后这个星期日的最后检测。因为根据现在医务卫生署那个指引呢，那个科学那个推断来讲呢，如果每一位人士呢打上一针或者两针啦，最好是三针啦，他本身是有个抗体的，就算你感染了阳性来讲一个星期后呢就会转为阴性的啦。咁我就希望呢个科学推断嚟讲就係、是、好啦。咁我哋定嗰3月6号，因为我哋全体人嗰呢就喺27号12点就已经做一个全体嗰一个深喉检测㗎啦。咁再係啱啱7日嚟讲就嚟緊嘅礼拜日6号再全体检测一次。咁希望喺9号当日嚟讲有正常嘅新鲜猪肉供应翻俾市民嘅，尽量噶啦。但系开唔足，即系而家检测结果都大家都未知啦。如果我哋譬如唔能够全数嘅，有几多嚟嘅，我就咧希望能够有一定嘅数量嘅新鲜猪肉喺市面上出售吓。 咁我想即係追問一樣呢，就係跟進嗰個檢測嘅問題嘅。嗱，因為呢由2月28號起啦，兩間屠房嘅從業員呢都需要呢做一個定期嘅核酸檢測，並需要呢持有進入屠房當日起計呢過去兩日之內發出嘅陰性檢測結果嘅電話短信通知啦，同埋過去24小時之內呢快速檢測嘅陰性結果證明呢先至可以呢入去屠房嘅。由於而家大家會留意到啦，有啲嘅檢測嘅結果咧，可能相隔比較耐咧，先至收到啊！你哋有冇評估過到底呢個嘅檢測嘅要求對於你哋嘅人手有冇影響咧？又或者係會唔會係譬如佢哋係做嗰隻檢測咧，係即係叫俾錢自費檢測咧，係咪可以快啲得到個結果，係盡快進入翻個屠房工作咧？ 咁呢度嚟講咧，就係真係好多謝或者局方嘅安排啦。所有持有两个屠房嗰、那个，因为入屠房一定有工作证噶嘛，有个工作证去一个政府个指定地点，系特别安排嘅，系即系一去到咧，你出示个屠场嗰个证件咧，就即刻优先帮你检疫果。嗰、那个报告嚟讲咧，比如你六号嚟讲咧，希望喺六号夜晚就出到，最迟就7号都出到俾你噶啦。咁呢个系特事特办啊。咁其实，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啦，都冇办法啦，系嘛？公众事业咁，其实咧，每一 个员工嚟讲咧，今日翻入去做收个工，咁跟住又要再去检测噶啦，因为佢要48小时之内有效嘅阴性证明，先至能够进入同样工作噶。咁、啊、如果目前嘅情况就咁嘅啫。 许慧坚啊，问问即系可能好多市民大众会关心嘅价格问题啊，即系点样即系嚟紧开翻咁，但系譬如嚟紧个零两个礼拜，即系其实会唔会有即系个价格会唔会同平时唔一样咁样？ 咁呢个嚟讲咧，而家就未有猪喺市面出售，你话要我评估都好难嘅。如果计我估计嚟讲咧，佢三間代理行都承諾咧，開翻嗰日嚟講咧，希望我哋希望有市場嘅7至8成豬，豬供應到，即係希望最少嚟到2500啦，最好能夠3000啦，係嘛？ 嗯、 市場相信嗰個價格個波動一定有波動噶啦，但係個波幅都唔會話咁大嘅嚇。 但係因為而家市民佢哋去買豬肉咧，就真係都幾貴嚇。咁即係嗰個價格其實要有望回復平靜，係咪一定都要等到下個禮拜先至可以有機會呢？即係譬如暫時你睇呢個星期嗰個價格嘅情況會係點樣呢？ 其實呢而家係得荃灣屠房係有大約正常嘅一成左右嘅鮮肉供應，咁佢哋都現時都係從呢個本地嘅飼養嘅豬隻去劏嘅，咁因為呢就變咗嚟講啊，你平時劏開荃灣屠房嗰啲咧，就先至梗係會又劏到啦，因為佢亦都係人手唔夠。佢個如果係正常，佢個屠宰量咧可以去到1000嘅，但係如果佢人手量都即係工作能夠工作人員都係應付300豬左右嘅。咁而家市面上有10成嘅新鮮豬肉嚟講咧，咁呢啲就係講到笑咧，就期貨住機啦，係嘛？咁可能個價錢咧真係會貴啲。好多師奶啊，即係買餸啊，都反正乜咁貴啊，冇辦法噶啦，係嘛？咁、總言之，大家消費者嚟講，認為有需要嘅啊，就消費者去自己去決定選擇咯。咁、至於復市翻嚟講咧，嚟緊九號全面復市咧，相信嗰個價格咧就係、是、比平時嚟講咧，可能上調些少啊，都或者天價咁嘅，呢、這個放心嚇。 同埋我想都最後想問問啦，就係、是、呢幾日咧，你觀察到個冰鮮豬肉嘅供應量啊，同埋佢嗰個需求量咧，有冇一個顯著嘅變化咧？ 當然有啦，因為你以往嚟講咧，我哋個市場咧，冰鮮豬肉整體個鮮肉市場嚟講係佔1/3到啦，係嘛？咁其實都有呢、這個非洲豬瘟啦，就由2019年非洲豬瘟啦，咁佢嚟講，佢個市場嚟講就增長到可能會去到40%嘅。咁現時嚟講啦，因為市面上就呢個新鮮豬肉供應有都係好限量，而且又貴，咁所以形成佢冰鮮豬肉嚟講咧，而家個銷量嚟講係上漲過1.8倍，睇個來貨已經知㗎啦，就供。咁至於冰鮮豬肉嘅嗰、那個價錢嚟講咧，大家市民都可以知道啦，都係比平時已經貴咗噶啦，呢、這個一定噶啦。 好啊，多謝曬你，許慧堅傾到呢一度啊，係香港豬肉行總商會嘅理事長。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電話號碼1872311。近排咧有冇買多咗冰鮮豬肉咧？大家對於鮮肉嘅需求啊，又係如何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啦。咁同埋我哋頭先都有講啦，就係、是、有連鎖嘅超市啦，同埋個人健康保健產品嘅用品店，即係百佳啦。同埋屈臣氏啦，佢哋系对于部分嘅产品同埋药物咧进行限购嘅，主要就系米啊、罐头食物啊、面食啊、厕纸啊或者药品咧，就系每一次咧一单嘅交易咧，只系每个货品类别系限购5件嘅啫。又会唔会舒缓到市面嘅情况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噶。先讲一则咧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沥源村六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咧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有陈先生喺度，你好，陈生， 系你好啊， 系有咩睇法啦？ 我想讲咧，而家出边咧朝头早一出去咧，哇，个个都喺度抢啲食物啊，同埋啲药品啊，但系问题就系、是、好多都未翻货嘛，即系第二轮未翻货，第三轮未翻，买唔到啊，即系我希望政府咧就唔好突然之间咧，听日就话封城禁足，如果唔系咧。 就咩都買唔到㗎啦。希望就係、是、希望政府即係落實啦，講明話會好快會封城禁足，但係就唔好實行喎。 但政府都講咗話會有預告嘅喎，同埋亦都會係確保市民嘅日常生活所需係得喎。 咁啲人就會即刻去搶㗎啦。即係起碼你要褪遲啲，即係話就話會嘅，但係咧就遲啲，等啲人買唔到嗰啲藥物嗰啲人咧，可以買第二輪嘅生火啊嘛，第三輪嘅生火啊嘛，係咪先？咁人買齊曬啦，第二輪買齊啦，第三輪買齊啦。 好，即係有個預告期長啲嘅，多謝你18721翻嚟繼續傾。 轉吹清勁東風，展望星期日大致多雲，風勢頗大。星期一早上有幾陣雨，漸轉天晴乾燥，隨後兩三日早上清涼。現時氣温22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而家系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嘅范围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喺九龙。较早时龙翔道东行近住狮隧桥底的意外就清了场啦，咁而家暂时嗰度一带咧系比较多车些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新界方面啊，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嗰段稍为多车，龙尾屯门柏丽广场。提一提大家啦，喺油塘嘅茶果岭道有渠务工程，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油塘道交界嘅慢线封闭咗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多啲留意包装上面嘅营养标签，留意一下自己有冇食多咗盐分同埋糖分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看到整个疫情有些什么措施在这个阶段可以再做的呢？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现在就还是在那个疫情的爬山阶段。市民大众其实就有很多东西可以配合的。其中就最重要的都是接种疫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大家可以打电话嚟啊。就算市面上咧系各式嘅日常用品啦，咁同埋咧一啲购置粮食嘅状况咧，发表一下你自己嘅观察同埋意见嘅。嗱，李立峰，我哋刚才都提过啦，有连锁超市啦，同埋个人保健用品嘅连锁店啦，佢哋咧做咗一个限购嘅措施，主要就系针对即系近日啦抢购得比较厉害嘅物品啦，包括系一啲食物啊吓，即系。 一啲面啊咁樣，咁同埋一啲嘅藥品啊等等。其實呢啲嘅限購措施，每人限購五件咧，係唔係都可以舒緩到個情況咧？因為有其他嘅一啲嘅我留意到啊，有啲嘅甚至係屋村嘅藥房啊等等咧，都有做一啲類似咁樣嘅措施喎。 係啊，咁但我諗即係係咪舒緩到個情況？咁睇下嗰個係咩物品啦。嗱，即係有啲物品咧，你譬如頭先我哋即係上一節講豬肉咁樣，咁講真，即係如果你賣曬豬肉，咁你即係可以改食牛肉或者改食雞或者改食咩？咁但係有啲真係最基本嘅，譬如尤其藥品，咁你如果某一隻藥品冇咗咧，你未必真係可以話我哋隨便用第二隻藥品。咁所以譬如啊，如果最基本譬如米啊，一啲即係最基本嘅食物，咁嗰啲可能真係需要有某種方法咧，令到即係。盡量希望大家都買到，即係唔會話啊，真係咁容易搶購一空咁。係咪完全可以解決到唔知啦。咁但係都應該有啲幫助啩。 另外又留意到咧，有一個情況啊，就係喺啲社交網頁上面咧，有某啲嘅區域嘅市民咧，佢就話啊，其實我屋企咧都有某啲嘅退燒藥咧，係有多個噃，我係可以咧俾其他有需要嘅市民，即係有一啲咁樣嘅叫做即係公開嘅資訊啦，係發放咗出嚟啦，亦都係歡迎其他嘅市民。佢又唔係需要你用錢去買嘅，但係就話如果你有需要，可以同佢做少少嘅交換咯，咁樣。嗱，咁呢啲嘅叫做民間嘅互助嘅方法，又可唔可以去幫助到即係舒緩市面一啲搶購嘅情況咧？ 我諗呢個就即係其實大家都可能記憶猶新嘅，即係兩年前疫情開始嘅時候，譬如啊，即係有段時間大家買唔到口罩啊，咁亦都會。其實有好多民間嘅即係一啲叫做自己去coordinate 嘅方法，有時可能係親戚朋友之間，有時唔一定涉及你頭先講嗰種喺網絡上面同陌生人講。咁好多時係即係朋友之間啊、親戚朋友啊，或者地區鄰居之間啊咁樣。咁其實有多時係似乎香港市民即係過去兩三年都有呢種咁嘅所謂民間自救嘅意識嘅，即係覺得如果個社會真係出現問題，而似乎即係又唔係嚇即係政府或者嗰個解決。又不是说做得咁完善嘅话咧，咁就好可能即系啲市民都会自己谂下，有冇办法自己去尝试去过一段嚟咧？咁又系啦，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当然你话系咪即系一个社会单纯靠民间，即系个民间社会自己去做一啲所谓嘅 coordination 就可以即系处理晒呢啲问题咧？咁就好难讲。咁但系即系呢个亦都系可能系即系香港个即系民间社会比较都系一个比较可贵嘅地方嚟嘅，即系愿意去谂啲办法。自己去即互相帮助咧，咁都系一个好事嚟嘅。 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自己嗰个观察又系点样咧？吓，即系会唔会你自己都可能身边有啲朋友啊，发觉缺某类嘅譬如系一啲嘅即系退烧药啊，或者系药品咁样咧，都愿意将佢让俾你嘅其他嘅识嘅人士，或者甚至系唔识嘅人士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我哋有位听众噃，伍女士啊，伍女士你好， 你好。 你好， 系有咩睇法啊，伍女士？系， 佢而家咧，佢百佳五件都好啲啊，因为惠康咧，若呢排疫情严重咧，我通常都系喺网上面订嘅，但系佢网上面好耐之前已经系限购三件噶啦。 三件系三件乜嘢啊？ 即系譬如你啲咖啡啊，或者总之系每一样嘅，咁 每样物品都系三件， 三罐啊，或者系三包咁样咯。 系啊，伍女士，你以前系咪都惯用网购噶？ 冇噶。 哦，即系依排先至惯嘅啫吓。 系啊，系呢年龄咯。 系咁啊，三件呢个措施咧，你自己嘅经验入边，即系以往个限制系点样噶？ 以往系冇限噶。 哦，而家就限三件。 系咁，另外一间TV Mall 嗰间咧，咁佢平时如果你系。即系逢系礼拜四，我哋系 V I P 有个折噶嘛。咁你买够300多蚊，佢可以送货嚟去你屋企噶嘛。即系送到去你屋企噶嘛，可以拣时间拣日子。但系佢而家咧直情系冇得俾你拣咯，要你自己去嗰啲附近啲店铺度取咯。 咁呢啲限购措施， 但系同埋系唔系好就脚嗰啲，譬如你平时经过开嗰啲地方，好多时都冇时间俾你拣，剩翻啲好偏僻啊，譬如有啲系新蒲岗啊，即系好唔就脚，唔转车唔方便嗰啲地方。 佢之前都有喺网上出咗一个告示嘅，就话即系佢哋喺个人手上面咧出现紧绌嘅情况，咁甚至有机会咧，可能你俾咗钱嘅一啲订单咧，都未必可以供到货俾你，可能会取消添吓。咁佢哋就话即系因为个人手嘅状态咯。咁不过伍女士，你点睇呢啲嘅限购措施咧？ 个限购措施对你屋企有冇影响咧？ 我覺得其實應該夠的，其實不用五件的，你其實三件都好的，因為你這個情況不會說太持續太久嘛，你其實三件應該夠用住先的了。 咁所以如果我聽啊吳女士幾嘅講法呢，即係你一嚟網購，你三件你都覺得好夠啦，即係似乎你都應該唔會係嗰啲去坊間即係一買買好多嘅嗰啲人士，係咪？ 唔會。但係如果你喺鋪頭買夠譬如你話香港買夠500蚊，佢係會送嚟㗎嘛。 係。 咁樣囉，但係其實基本上而家貨架上冇乜嘢俾你買。 好，嚟噶，多谢晒你啊，伍女士嘅意见啊，咁啊，伍女士就觉得即系譬如去网购啦，去买三件咧，佢都觉得系够用嘅。咁但系心机旁边嘅其他嘅听众朋友，你自己又点睇咧吓？咁都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咁不过李立峰爷，如果讲到疫情嘅影响咧，除咗系譬如头先讲过啦，即系点解会有啲网购公司咧，佢送唔切货咧，就系因为佢嗰个人手嘅问题，可能因为染疫或者系紧密接触者啦。咁头先讲嘅套房的状态亦都是一样的。 同样问题。 其实似乎现在已经影响到其他环节，包括交通工具都有同样的状况。 包括巴士啦，包括港铁啦，都有类似的情况。 是啦，那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估呢今波的疫情对于我们一些社会的日常所需，甚或对社会的其他物品供应链啊，又或者我们会用到的这些公共交通服务的影响呢，会不会有些什么的方法可以令到我们在这么严峻疫情之下都可以尽量维持到正常的生活，譬如有些人就说即是再進一步鼓勵啲商界做在家工作，咁啊減少咧出行嘅次數咧，亦都可以減少到咧係呢方面嘅服務需求嘅。啊，電話號碼1872311，又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你嘅睇法啦。 色無限， 藍色。 色無限，藍地球。 新冠肺炎疫情每当好似就嚟扑灭嗰阵，新嘅变种病毒又会走出嚟，令全球再次陷入另一个疫情嘅低潮。点解嘅呢？1918年嘅流感大流行，亦都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喺全球造成上千万人死亡，系人类历史上致死人数最多嘅流行病之一。2003年嘅沙士，全球总共有8000多宗病例，导致超过700个人死亡。不过沙士病毒的潜伏期非常短，不同年龄层的死亡率都有不同，好彩没有造成全球大流行。而2013年始于西非的伊波拉病毒，临床致命率甚高，但亦都只是因为病毒潜伏期得几日，死亡率又高，不过传播就有限制，所以没有在全球肆虐。反观新冠肺炎疫情，虽然病毒造成的死亡率并不高，但是潜伏期就非常之长，感染之后的症状也都同一般的流感好似，令到病毒早期能够在全球扩散，加上病毒出现很多变异，对全球医疗系统造成沉重的压力，最终全球封锁航线，疫情一度减缓。不过当有些国家希望与病毒共存，并且重启出入境关口的时候，不同的变种病毒出现，再次令疫情出现变数。这场漫长的疫情不单止令全球的经济商业活动停顿，日常生活被打乱，也都出现很多新常态。尽管我们饱受疫情煎熬，但仍然可以在逆境当中见到很多市民尽显互助互爱的精神，发放人情味。昔日好多人都忙碌不堪，疫情之下大家不需要再东奔西跑，反而多了时间和亲朋好友相聚，也都令我们明白人生无常，要懂得珍惜眼前人，活在当下。蓝地球，方宝桥撰稿。 色无限 FM92 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 知识。 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冇症狀或者輕症的新冠肺炎患者，避免到急症室，更加切勿召喚呢個救護車，以免妨礙嚴重個案或者更有需要的人士的服務。在現階段有限的醫療設施之下咧，係暫時唔會獲得安排入院嘅。醫管局咧亦都啟動咗指定診所啦，為有輕微病徵的病人提供服務。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嘅。嗱，李立峰，我哋头先都已经触及到一个问题嘅啦，就系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啦，令到咧系一啲行业嘅人手供应咧出现紧张啦，咁所以导致到佢哋嘅服务咧都需要调整嘅。由头先我哋所讲嘅超市啦，乃至到咧系一啲嘅公共交通服务啦，吓巴士啦、港铁咧都系受到影响嘅。嗱，港铁就话疫情咧系导致到车务人手紧张，即日起咧会调整咧8条铁路线的列车服务，受影响的铁路线就包括了东铁线、荃湾线、观塘线、港岛线、南港岛线、将军澳线、东涌线和屯马线的。因为他就说呢，即是第五波疫情到现在是超过1700个的车务和维修员工又或者是承办商业人员确诊，连埋密切接触者、大厦维风、等等，所以对于他们的车务运作是构成一个极大的挑战的。究竟平均每班车是要等多几耐呢？就是应该是大概是平均每班车呢就要等多1到4分钟啦。咁同埋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呢，佢哋有时朝头早呢都会有一啲嘅列车嘅班次调整嘅公告嘅。咁佢哋都呼吁呢啲市民呢上到去佢哋嗰个即係流动应用程式嗰度呢，係可以睇到呢即係最新嘅列车调动情况嘅。係 啊，咁另外就即係根據傳媒報道啦，咁就即係亦都已經有一個評估，就話如果即係疫情可能即係繼續嚴重落去嘅話，甚至更加嚴重嘅話咧，唔排除有封站嘅可能性啦。咁當然即係而家個講法就係個機會都唔大嘅，個機會應該微嘅。咁但係就即係始終係有一個可能，就是如果人手係影響到一定程度嘅話咧，咁可能所謂封站嘅意思當然唔係封曬啦，咁可能要即係有啲個別嘅站咧，可能要即係一個暫時嘅封閉嘅措施都唔定。 咁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又点睇呢？这个对于大家嗰个出行咧会有影响嘅，尤其是喺而家嘅情况之下，都仲有即系唔少嘅人士咧系需要日日翻工，用到交通工具噶嘛。咁你变咗你预计嘅出行时间咧就要预松少少啦。咁譬如寻日我哋都个节目度有触及到咧九巴或者系同埋几间嘅巴士公司咧嘅路线嘅调整咧，亦都令到大家个出行时间咧系大受影响，甚至需要咧系转多咗车嘅。咁你自己观察到个现象又系点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嗱，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啦，就系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嘅主席林伟强嘅。林伟强你好， 你好， 系你好，两位你好， 系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讲咧？根据你自己嘅了解啦，你哋公司入边嘅人士嘅染疫嘅情况系点啊？ 根据我哋嘅了解同埋公司嘅公布咧。就喺呢個禮拜開始，呢個禮拜開始咧，其實個疫情咧就每日差唔多係接近250位同事確診，一路咁爆，一路咁爆爆上嚟嘅，一路去到今日咧，公司公布有1700位同事係確過診，但係都冇包，呢數字係冇包括由於要密切接觸者嘅關係要被逼要隔離嘅同事嘅，所以我哋粗略估計咧，應該超過2000位同事。就應該是受到呢次疫情影響而是回不到工的。而我哋鐵路營運板塊，即係香港營運板塊呢一個大嘅部門，大約是四分一人手咁上下啦，哈哈。 四分一人手啊！你哋之前都話估計可能係公司嘅人手大概20%嘅啫，而家你即係1/4嘅人手，都係嗰個數據2.5%啦，即係有所增加啦。 2.5% 啦，係啦。咁有冇話你哋了解咧？主要係集中邊個部門會係比較多啊？ 其實呢次嘅疫情之下咧， 集中其實在我哋營運入面的所有部門都有牽涉到嘅，車隊啦，即係列車司機、巴士、頂就呢個維修，以至車站嘅同事都係有牽涉到，所以呢次嘅影響嘅部門係差唔多，我哋所有部門都有受到影響，我哋所有嘅環節都係經濟受到影響噶啦。 但会唔会有个评估系，譬如即系我估计啦，你譬如做维修嘅，咁佢唔会成日见住啲客人噶，咁佢自己即系做维修。咁但系如果你话譬如喺车站做服务嘅，咁可能即系会出入啲人流比较多嘅地方啊。咁会唔会真系即系唔同部门都会受影响咧？但系会唔会都有个感觉或者有个即系资讯系即系边啲部门会系可能即系同事嘅风险比较高咁啊？ 喺當然啦，但你哋乘客理解嘅，或者大家理解嘅，我哋站嘅同事接觸乘客最多，佢哋喺乘客身上可能感染翻嚟嘅機會係最大。而喺我哋維修嘅部門咧，由於我哋做嘢都一 team 人去做，四五個、六七個，甚至十個、八個咁樣去做，而我哋換衫嘅地方或者沖涼嘅地方都係一齊嘅，都係嗰間房入邊，所以一有同事一個感染之後咧，就好有機會做到一個嘅爆發。而事實上都有這個 case 出咗嚟㗎啦。OK， 咁呢樣嘢我相信其實而家呢個病毒，我相信任何一個人都有機會去感染到。最大鑊就係感染咗之後，你唔知道，你係有機會傳咗四周圍，咁可以有機會傳染到俾其他人。 是林慧强都想关注一下你哋咧，公司咧喺疫情之下嗰个人手调配嘅方案咧系点样啊？譬如有冇话系需要咧？每一间嘅工时系拉长咗啦？有冇话即系要取消一啲嘅休假补假啦？甚或有冇话系可能系延聘一啲嘅退休嘅人员啊？等等吓，即系据你所了解，呢啲种种嘅调配究竟系点样咧？ 嗱，据我了解咧，第一。在今日開始咧，已經更改咗一個時間表。每一條行車線咧，即係改到個時間表咧，一個係一個較為可以講話以前平時嘅星期六嘅時間表。呢、這個成間表咧，出車係出少咗嘅。出車係出少咗嘅。OK， 所以佢要嘅人手咧，相對車長人手會少咗。 有冇話大概減咗幾多車度啊？ 如果大約成日如果要最長線我哋嘅屯馬線計咧，大約係減咗十幾抽，接近20抽車㗎， 二十班次嘅車係咪 啊？二十個列車， 二十個列車係 冇錯啦。喺我哋個屯馬線度運行上邊，咁變咗就係話個車同車嘅間隔會長咗咯。OK 嚇，咁變咗就成日等車嘅時間會長咗。 系个人手咧，人手会系少咗几多人可以？ 嗱，如果人手咁样，你理论上咧就机会悭，会悭，即系个人手唔使咁悭咗人，会悭咗人手嘅。理论上会悭咗人手嘅。喺我哋今日收翻嚟嘅资料就系话由于改咗时间表，变咗今日嗰个云个行车较为畅顺嘅，我哋嘅同事都可以根据时间表入边就叫做可以落到地食饭。即係可以做到呢啲樣嘢啦，亦都唔係個個需要去延長呢個即係要 OT 啦。喺前兩日嚟講呢， OT 係我哋一個叫做頂硬上嘅方法。所以呢個前嗰幾日同事個 OT 係好勁㗎，由我聽過曾經最長嘅有最長嘅有同事試過係要返12個鐘。咁對於同事精神狀態呢個好大嘅嘅疲勞嘅呢樣係真嘅呢樣嚇，咁當然啦，一兩個鐘係唔出奇噶啦，即係只係喺一個平常嘅做法啊。咁其實喺疫情之下，同事 OT 拉長個翻工時間，取消個大假啊，呢係一個我哋已經用咗嘅方法噶啦，咁當然啦，喺我哋開會嘅時候都聽到公司話會揾退休嘅同事翻嚟幫手。但呢樣嘢我哋再冇一個詳細嘅資料囉，咁佢有冇請到退休嘅同事，而且我哋都問過退休同事，佢都唔知有呢樣嘢，所以呢樣嘢都要等公司嘅安排。 咁所以你講繼續講。 咁再者呢，其實而家有好似客服中心咁樣啦，跟住盡量去用一啲嘅外 即係叫做臨時嘅臨啲臨時工去佢盡量係去替代，呢樣都係可以人手節流嘅其中一個方法咯，係啦。 咁所以都真係即係人手嘅短缺，咁所以就即係一定要有個即係班次嗰個嘅轉變啦。嗱，傳媒報道亦都即係喺啲傳媒報道亦都講到話，即係雖然個機會好微，咁但係都有提到就話即係如果個疫情一路落去嘅話咧，有封站嘅可能性嘅。即係喺你哋即係個角度，你又即係而家點樣睇呢件事，或者去到咩情況之下真係有可能會封站？ 在我哋同公管方溝通嘅時候咧，管方都曾經提過呢一個嘅方案，或者呢一個嘅題目，但係佢冇再詳細究竟話俾我哋知佢會點樣去封站，封邊一個站，在咩情況之下會封站，呢個完全冇講到，所以而家我哋都完全唔了解究竟管方個計劃係點樣。 嗯， 所以其实呢样嘢我哋根本睇同事嚟讲咧，都系蒙在鼓里。 嗯， 但系喺而家我哋大约或者我哋工会啦，或者我哋同事都系有一个睇法或者一个目的嘅。 系 只要个我哋铁路营运系我哋嘅条铁路系安全，乘客入咗嚟我哋车站之后上车到离开我哋车站都系一个安全嘅环境之下咧，咁我哋必须嘅铁路运作系必须继续嘅。 嗯， 哪怕就系话你可能乘客可能等长少少时间。但起碼佢都可以上到嘅車，去到佢哋目的地。 嗯 ，OK， 呢樣係我哋希望佢係做到。如果我哋想當年兩年前我哋社會事件嘅時候，我都係本著呢個目的，盡量去爭取各個服務。 係啊，林偉強啊，仲有一啲關於服務嘅問題咧，想同你傾傾嘅。 唔係頭先即係一路講就話，即係譬如封站，當然而家唔知個情況係點啦。咁但係譬如對喺你哋員工嗰個角度嚟講，如果真係出現話要譬如可能封兩三個站、幾個站嘅話，係對個人手嗰、那個即係調配係咪真係好有幫助咧？會 其實有一樣嘢大家留意，如果封站都要人封嘅， 嗯。 都要我同事封站， 系 咪？咁其实呢样嘢，如果封站嚟讲，你都要去搵啲同事翻嚟封站。我想呢个一个人手嘅问题， 系 OK 呢个技术性嘅问题，我哋要解决，系咪？所以再讲到就系话，如果我哋话要拣边个站去封，其实封任何一个站。 對 當地 嘅居民都會影響。林偉強，因為七點半新聞，睇下有冇機會可以翻嚟繼續同你傾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點半由方若南報導新聞。本港新增5252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累计超过39万宗。另外再多136名患者不治。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话：长者院舍爆发极为严重。在咨询联合科学委员会主席后，一致认为，有未接种新冠疫苗的院舍长者，在康复后四星期可以打针。若已打過疫苗，可以在康復三個月後再接種疫苗。至於注射科興疫苗的院舍長者，注射第一和第二針的相隔日子由28日縮短到21日，復必泰就維持21日不變。歐嘉榮又說，再有46間院舍出現新冠個案，累計755間院舍有個案。至於殘疾人士院舍，六成有確診個案。将军澳嘉悦第一座和第二座晚上被列为受限区域，但包括商场和婴艺幼稚园暨幼儿园。婴艺幼儿园暨国际幼儿园受检人士需于晚上11点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听日下午约1点完成行动。启德德朗村、德章楼、德山楼和德奇楼亦被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需于晚上8点和10点半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中午12点和下午约1点完成行动。另外，沙田沥源村六全楼下午被列为受限区域，目标是听日下午约1点完成强检行动。警方调查柴湾发生的致命交通意外中一名66岁男子死亡。中午约12点，一架轻型货车沿康山道西行。当驶到近康山道二号的时候，据报撞到这名正在过马路的男子，事主全身多处严重受伤，昏迷被送往东区医院治理，及后证实死亡。24岁轻型货车司机 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获准保释候查，需于四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暂控一名41岁女子一项杀婴罪，听日上昼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清晨约5:30，警方接报指一名两星期大的女婴怀疑从天桥被抛下，女婴昏迷送院，及后证实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明日最低气温大约19度，日间温暖，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7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明晚转吹清劲东风。展望星期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星期一早上有几阵雨，渐转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早上清凉。现时温22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时代广场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咁之後提提大家啲公共交通嘅安排啦。咁九巴咧因應疫情導致車務人手緊張，九巴嘅部分路線係需要暫停或者係維持有限度服務㗎。詳情請留意九巴嘅網頁或者係車站嘅通告啦。咁而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咧喺秀茂坪道，因為道路工程，秀茂坪道去順利村方向，而家近住曉光街嘅部分慢線仍然係封閉。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李立峰。 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李立峰，我哋喺7:30新闻之前咧，就同系香港铁路工会联合会嘅主席啊林伟强倾紧噶，搵翻佢出嚟先。林伟强你好。 你好， 我哋喺7:30之前咧就倾到一个问题啊，就系、是、关于如果真系要封站嘅话，咁当然封站就一定对于市民咧系会有所影响噶啦。咁但系譬如由你哋比较即系熟知铁路嗰个运作同埋佢嗰个使用量嘅角度睇上嚟，即系如果系要拣去封站嘅时候，有边啲站系可能可以考虑而未必对个市民个影响会系最大嘅咁大咧吓？即係比較輕微咧，影響可能係。 嗱唔好意思啊，呢樣我唔可以作出一個估計。 係。 因為每一個站而家喺我哋嘅設計嚟講，都係相當重要。每一個站都有人流，即係遠至而家嘅機場入邊，博覽館站都好，都每一日都有幾千個人流。OK， 所以如果任何一個站封嚟講，一定對社會大眾有影響，對市民有影響，對社區有影響。呢個係對於每一你揀一個站去封，係對整個當區嘅市民係唔公平嘅呢樣嘢。所以頭先正如所講，有任何即係我哋係本住就係話，盡量開得就一定開。呢樣我哋係為乘客服務唯一作出呢個諗法咯，就係當然大前提係安全之下。 係、另外一樣嘢想問咧，就係、是、其實即係除咗港鐵之外，咁呢兩日大家都知啦。咁譬如即係巴士公司亦都因應即係疫情嘅問題，可能亦都係人手相關啦。咁就即係停咗部分嘅路線咁。咁變咗即係有時你對好普通市民嚟講，你停咗某啲路線，咁佢可能就要選擇一係就搭個另外一條巴士線嘅，都可能有時就係、是、哦咁就要可能係用港鐵啊咁樣。即係喺你個角度或者據你所知，譬如即係。铁路公司和巴士公司之间有没有什么协调的机制，就是确保市民那个就是真的大家那个做的事是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 我估整个现在香港的交通政策运输局或者运输署就有一个主导的地位。 嗯。 他们管理层所做的决定是不是要经过运输署方面许可才可以推行呢？呢樣我相信政府係一個喺後邊有個一個領導嘅地位咯。 嗯，好啊，多謝曬你，劉偉強，暫時同你傾到呢一度啊，係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嘅主席嚟嘅，電話號碼18723111，你點睇近日嘅情況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嗱，李立峰頭先我哋最後咧就傾到一樣嘢啊嘛，即係如果係因為嗰個人手問題，我諗大家都理解嘅，因為而家嗰個每日嘅確診嘅宗數咧的而且確都上升得好快咁樣，咁對於咧市面上即係各式各樣嘅人手咧的而且確係會有所影響。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譬如公共交通服务之间是不是应该要有更加多的协调呢？譬如刚才提到的当巴士公司它需要暂停某些路线的营运的原因，它就说它自己一来就有些建议提到路线，另外也可能那里是可以有一个即是港铁的服务补足。假如港铁的服务也都进一步受到影响的时候，这方面又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协调或者是关系？ 是啊，咁同埋即系我谂，亦都其实有仲有另外嘅问题可能要协调添嘅，即系你其实亦都即系我谂其实呢啲即系新闻出咗嚟之后咧，可能喺市面啊，或者甚至喺网络上面都会见到好多市民嘅声音，就话哇，你减班次其实系咪即系令到啲人再逼埋一齐咧？咁样样系嘛？咁如果你即系班次减咗，甚至可能而家即系巴士路线又少咗，咁就可能会唔会其实系即系令到嗰个嘅公共交通原本可以好疏嘅，大家即系咁，但系而家可能就即系变到逼翻人，咁当然就逼唔过平时嘅，咁但系即系起码从一个防疫抗疫个角度嚟讲，其实系咪真系一个好嘅做法咧？咁当然啦，即系都话即系如果系真系一个人手问题，咁可能冇办法啦。咁但系成件事点样可以即系有冇办法去做到更加好嘅协调？令到即系所谓头先嗰啲问题可以减至最低咧？咁呢啲都系即系值得关注嘅嘢。 嗯，系啦，嗱，呢个就可能睇下系咪要运输当局咧去到做一啲嘅回应啦，因为。譬如頭先我哋提到九巴嗰個情況啊，咁佢而家係都有多條嘅路線咧係受到影響噶嘛。如果你撳入去九巴嘅網頁咧，去講啲替代路線嘅時候咧，就除咗講佢自己嘅巴士線之外咧，另外咧亦都係講埋另一個選項，你就揾港鐵咯。即係譬如舉個例，一號由竹園咧去尖沙咀碼頭嘅，咁佢個替代路線咧就係一號 A， 即係由呢個中秀茂坪去到尖沙咀碼頭嘅。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替代嘅路線。就是这个港铁 MTR 咯，咁譬如二号咧，佢就系由长沙湾去尖沙咀码头嘅，咁佢暂停服务咧，佢建议嘅替代路线就系譬如佢自己嘅二号 A 啊、六号 C 啊、35号 A 啊，咁仲有一个都系讲紧 MTR 嘅，咁样，咁喺咁样嘅情况之下，其实如果系真系有个公共交通服务系需要调整嘅时候，中间系咪需要做一啲唔同嘅？協調令到有一啲有出行需要嘅市民都仍然可以係用到呢啲嘅服務，不致受到太大嘅影響咧。18723111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啦。咁又或者你見到市面嗰個物資嘅購買情況，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電話旁邊咧有位聽眾郭太喺度喎，郭太你好， 你好，陳燕平，你好， 李立峰喺度，你好，有咩睇法啊？ 我想讲下我自己嘅经历嘅啫。 系， 我系即系由上个礼拜五咧就喺，我系住喺西营盘噶，正街嗰度噶。咁我哋嗰个买嘢嘅地方主要系正街街市嘅。咁我由上个星期五开始就一路到今日，咁即系一个礼拜啦。我哋嗰度都冇咩猪肉卖， 咁菜呢就亦都係即係我通常下晝去買㗎。咁我去咗四次，即係當然唔每個日日落街啦而家。咁去咗四日計埋今琴日都係見唔到菜㗎下晝。 嗯。 即係變咗同我哋喺收音機傳媒聽見特首講或者陳帆局長講話供應好充足唔使我方完全唔係呢回事囉。呢一個禮拜我落咗街四次我都係見唔到豬肉同埋見唔到菜㗎。 我想請問一下郭太咧，你落街四次啦，有冇話分一啲嘅時段啊？因為可能有啲人就話，譬如某個時段咧，佢啱啱有貨翻嚟咧，個供應就會充足啲喎。會唔會個情況係即係太多人買啦，太多人搶購，可能買曬咁樣咧？ 嗱，星期五咧，咁買唔到就算啦，咁咪唔好食豬咯。星期六。買唔到算咯，咪唔好食豬咯，即係好似李立峰講，你其食其他嘢嘛。咁但係你到咗星期二，我哋即係中國人都係慣咗豬肉煲湯噶嘛。咁星期二咧都要想買啲豬啦。咁於是咧就平時我就下晝去買嘅。咁星期二咧就好早啦，十一點鐘去，十一點鐘都見唔到菜同埋豬肉。咁我就即係個情緒就麻麻地啦。因为我见到啲架全部空晒，即係啲供应系咁冇晒嘅时候，即係变咗觉得啲市民都真係好恐慌。咁我琴日又再去，但我星期二嗰日我係去晒我哋嘅街市啦，即係市政局嗰个街市啦，係闩咗嘅，因为佢话有人染疫，所以要 close， 就星期四先再开。咁然后我又去咗两间惠康，两间百佳。我又去咗，可能你哋冇买餸，你哋唔知啦。仲有啲地铺卖菜嘅， 有地铺卖菜 吓，有集团 地铺卖猪肉都有添，系 咁即系咩新啊，咩龙啊，咩大妈啊嗰啲啦，全部去晒，全部都系拉晒闸噶。即系喺我哋西营盘个区，咁你咪好即系个心好唔安啦。究竟佢哋咩事拉闸咧？系卖晒啊，定系冇供应咧？ 是 十一点钟，当时是十一点钟。 是郭太想睇呢度打断一个少少先，进一步想问你，譬如讲紧猪肉咧，猪肉系讲紧新鲜猪肉定系连冰鲜肉的供应？ 我讲猪分鲜啦，因为冰鲜我就好少去留意噶。 系 即系多数你，譬如你尤其是你煲汤啊，或者你蒸或者咩，你都系想买新鲜啦。 系 好啦，咁我琴日星期四咧又再去，即系试下啦，仍然系都系冇晒菜。即系好似成个沿住成条即系正街一路揾落去，咁多铺头都系冇嘅，拉晒闸。咁你谂下，我哋呢一区菜啦又揾唔到啦，猪肉又揾唔到啦，咁其实个人都会几彷徨啦。所以我琴日去完翻嚟咧，我都即刻瞓咗觉，即系个人，因为我喺呢度我都退休人士嚟噶啦，即系喺香港生活咗几十年，都未试过见过咁景象，即系冇菜冇肉。 是 所以我想呼吁市民呢，真的好像应该秉承我们2020年的总精神，即是我们没有口罩的时候大家分，即是相争就是不足的，共享才会有余。 好多谢晒啊郭太讲咗佢嘅意见，咁留意就係政府呢，佢都多次强调啊，其实呢而家无论係猪肉啦、蔬菜啦，或者係其他物品嘅供应呢，都係比平时呢係增加咗嘅。咁啊，所以会唔会真係好似譬如头先我哋所讨论到嘅，可能就係因为譬如个物流供应链接驳唔上啦，咁同埋亦都会唔会係因为呢有一个抢购潮，咁导致到就某啲人就買唔到咧嚇， 咁亦都有可能係一個即係區域之間嘅分別啦。譬如頭先我哋講到公共交通嘅時候都話，其實你即係都有個協調問題。咁你譬如你話講翻食物問題，你話全香港可能整體上嘅食物供應問題唔係一定好大嘅，咁但係會唔會因為物流好，因為運輸好，各種各樣原因，會唔會其實某啲區，譬如頭先郭太即係西營盤啊，會唔會係即係特別嚴重咧？咁呢個都係即係需要去有關方面去關注嘅嘢。 嗱，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都系想讲一讲咧，就系司法机构嘅服务嘅情况嘅。咁因为咧就系司法机构宣布咧，就系鉴于最新嘅公共卫生情况同埋相关发展啦，就系喺3月7日到4月11日期间举行嘅所有法院同埋审裁处嘅聆讯都会系延期嘅。咁啊，一阵间翻嚟倾倾究竟呢个嘅影响会系点样咧？1872311。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雅薇，想提一提大家，我哋而家要一齐团结，同病毒打一场硬仗。而呢一只病毒咧系可以致命噶，打咗疫苗咧就可以有效防御重症，减低死亡嘅机会。快啲去打疫苗啦，打好呢一场抗疫战。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旅游乐园精简版之 旅行顺道再睇动物之旅。 今个星期三位主持继续倾去旅行嘅时候偶遇动物，又或者特别去专程睇动物嘅难忘经历故仔啊！今个星期同大家分享啦、啊。 星期六下昼4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流连 欧海星 Sino， 欢迎各位听众安坐家中 听旅游乐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1。李立峰啊，司法機構咧今日嘅傍晚嘅時分啦，就發出咗一個嘅新聞稿啦。咁就話喺3月7日到4月11日期間咧，喺一啲嘅法院啊同埋審裁處啊所進行嘅聆訊咧，將會係暫時會係要延期去到舉行嘅。咁佢哋就話啦，即係喺個新聞稿裏邊咧都有。讲到啦，就系司法机构咧系会确保咧系公义唔会得到一个唔会受到一个咧系即系不恰当嘅一个延迟嘅。咁但系咧亦都系知道咧就系如果系法院一旦有一个嘅服务系影响嘅话咧，会系影响到譬如一啲嘅保释嘅人士啦，咁佢哋亦都系可能需要咧一啲嘅被告嘅人士咧，亦都系需要长啲嘅审讯程序啦等等。咁同埋一啲譬如关于保释嘅申请啊，保释嘅一啲嘅上诉啦，咁以及咧系一啲涉及到青少年嘅一啲嘅即系保护令啊等等咧，呢啲都会受到影响嘅。咁但系佢哋亦都话咧，就系平衡咗公共健康嘅考虑啦，同埋咧就系即系一个即系法院嘅行政嘅方面咧，咁所以佢哋亦都评估过最新喺法院入边相关嘅人士包括咗啲法庭使用者咧嘅疫情嘅情况啦，同埋咧系法院入边嘅人力支援啦，所以咧佢哋就做咗一个咁样嘅决定。 是啊，咁就当然其实呢，如果即係去返两年前疫情初期嘅时候呢，咁其实即係香港嘅法院个司法系统都即係做个类近嘅决定嘅，都係因为疫情嘅问题啦，可能係即係停止一啲嘅运作啊，或者减轻一啲嘅运作啊咁样。咁即係一方面係要即係平衡嗰、那个即係健康风险，即係公共卫生风险个问题啦。咁亦都即係如果我諗亦都可能啦，即係要平衡嘅风险就係你万一有即係喺法院嘅范围入面有一啲群組式的爆發的話，可能到時候才被迫停，可能會影響更加大都不定。所以我想這個都是一個即是挺困難的一個即是怎樣去攞個平衡的做法。 另一方面，政府也計劃推行全民強制檢測，但是究竟即是公布檢測期間對於市民的出行限制會是怎樣呢？這個即詳情都仍待政府去到敲定。不過律師會的會長陳澤銘昨天他就 去信团体的会员，就认为政府是要考虑，如果是禁足有禁足令的期间，可能会引致到一个严重的法律后果，包括是影响到牵涉法定责任的法律程序的。亦都话已经致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指出有关的问题。咁到底佢嘅关注系点样咧？电话旁边咧，我哋又即刻请嚟咧律师会嘅会长陈泽明啊，陈泽明你好， 你好， 你好陈燕平，你好李立峰， 先同我哋讲讲咧，你寻日发俾会员嗰封信，你个关注系啲乜嘢嘢咧？系咪因为即系禁足期间啲人冇办法去到用嗰个法院嘅服务吓，甚至用一啲嘅法律服务，而导致到有一啲嘅延误，未能够满足到法律嘅要求咧？ 好啊。首先我想第一样嘢就禁足呢个字可能唔系准确，因为我都听到林郑特首讲个讲法咧，就系话香港一定唔会采用封城呢个做法嘅，但系佢话一市民外可能做咗一啲限制嘅，目的就系要嚟压缩人流啦，减少社区感染啦。咁其实你睇翻外国例子咧，譬如墨尔本啊、伦敦啊、马来西亚、新加坡，其实过去嗰两年咧都有唔同程度嘅佢哋叫 movement control order， 即系话限制一啲人流嘅措施，一啲命令。咁但系就唔系完全禁足嘅，即系起码特首讲香港唔会系完全禁足啦。咁所以咧过去嗰一段日子都有啲唔同传闻。咁所以喺法律界咧，我亦都有啲会员同我讲话，其实好担心究竟其实政府系谂紧啲乜嘢咧？咁所以为咗识一啲较为嘅担忧啦，咁我就写封信去俾特首，就即系话如果真系禁足嘅，如果真系完全唔准出街嘅。譬如真係喺墨爾本係試過嘅，真係完全係禁足，係宵禁嘅。咁嘅話咧，我哋擔心咧有啲法律上嘅程序做唔到嘅。譬如最簡單例子，你要去離岸去稅局交離岸費嘅，咁有個時限噶嘛。如果你遲咗交離岸費，會罰錢嘅。又或者截圖廳，你買埋樓宇，你成交咗之後咧，一定要喺一定嘅時間咧去註冊你個買賣合同嘅。嗱，呢啲在所都係一啲時限性嘅問題嚟嘅。咁如果真係禁咗足啦，真係出唔到街啦，咁點算咧？呢一啲後果會係點咧？咁所以咧，我就寫一封信俾去問究竟呢啲情況係點啦？我哋都好樂意去協助政府去嘗試去解決呢一啲問題嘅。不過正如我頭先講咧，如果最新聽到特首嗰個講法咧，就應該唔係一個禁足嚟嘅，但係就會限制一啲movement 啦，即係點樣出街可能有啲，但係始終都係要睇最後政府嘅決定。 不過陳澤明，唔好意思，你可能要企定少少，因为嗰个信号咧嘅接收唔系太好啊。 好啊，李立峰，系啊，陈泽铭想嗱，你头先提到啦，即系有如果系完全禁足嘅，咁当然就会好大问题啦，咁可能有啲法律程序可能系做唔到，咁但系如果而家讲紧即系话即系基本上系有一啲嘅即系移动流动嘅限制，咁但系就唔会完全禁足，咁但系你会觉得即系如果要即系去解决头先你提嘅嗰啲担忧嘅话，咁系咪即系话其实系即個實際的可行方法是什麼呢？是不是說政府可以走出來說就說因為法律原因，但是你怎樣去定義，怎樣去規限什麼叫做因為我有法律事務要處理，所以我可以離開家裡那樣東西呢？ 我諗方法有幾個嘅，最簡單咧就係立法啦，即係政府其實都已經引咗呢個緊急情況條例㗎啦，咁就用呢一啲咁嘅方法咧去解釋清楚，有一啲 deadlines 嘅，有啲限期嘅，可能可以自動延續啊等等嘅問題，咁所以透過一啲立法咧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嘅，咁。正如我剛才講啦，亦都好視乎最後政府提出嚟嗰個限制係啲乜嘢，可能根本乜都唔需要做㗎，可能根本係有曬豁免嘅，即係我哋都可以仍然去處理一啲法律事務嘅，咁呢個就唔係一個擔憂囉。咁但係我諗喺呢個階段呢，即係起碼律師會啦就唔係話支持或者反對禁足，完全唔係呢樣嘢嘅，純粹係從一個風險管理嘅角度呢，我哋早啲帶出個問題等政府諗清楚嘅啫。 陈秀明，另外仲有一个即系今日晏昼啦，司法机构咧黄昏啊，今日黄昏啊，司法机构所公布嘅一个最新嘅情况啦，佢哋就会喺咧3月7号到4月11号期间咧，就会暂停啊举行所有喺法院同埋审裁处嘅聆讯，呢啲聆讯咧都系将会延期嘅。嗱，咁啊，如果我哋睇翻咧嗰个相关嘅数字啦，司法机构咧佢就有公布一个咧，就系过去14日曾到访法院大楼嘅确诊或者初步确诊嘅个案嘅。咁如果以佢最后到访日期2月18号嚟计算啦，咁然之后就截到系3月3号嘅夜晚8点钟啦。咁佢嗰个数字咧就系总共有321个咧确诊或者初步确诊嘅个案系曾经咧到访法院大楼嘅。嗱，咁但系据你哋嘅了解，即系唔单止系依家啲人士啦，譬如喺成个嘅法律界嚟讲，嗰、那个染疫嘅情况系咪都会对于法院嘅服务或者系一啲嘅法律嘅事务嘅处理都受到影响咧？ 我谂香法律界都系市民嘅一部分啦。咁我哋即系我自己接触嘅律师事务所也好啦，法庭工作者也好啦，的确真系有确诊嘅出现嘅。咁每一次确诊咧，都对佢嘅物切接觸者係有影響啦，咁不論係私人嘅企業也好，或者政府嘅部門都係受到影響嘅。咁所以我其實都真係好明白點解司法機構有個咁嘅決定嘅。咁其實司法機構唔係第一次做呢個所謂嘅一般性嘅延期㗎啦。其實喺2020年嘅年初都有3个月嘅，其實1月、4月左右咧都做過一次嘅。咁當時嗰個經驗係點咧？因為嗰時真係第一次遇到呢個問題啦。咁之後後來4月法院重開嘅時候，的確係有好多積壓嘅案件要去處理嘅。咁但係我都要強調啦，即係佢喺呢一個所謂嘅暫停呢個期間咧，就唔係乜都唔做嘅。咁佢仍然會處理一啲緊急嘅案件嘅。咁頭先地主持人都提到啦，尤其是特別喺刑事上面咧，刑事案件方面咧，係影響到一啲被告人嘅人身自由嘅，譬如佢要傾保釋嘅，咁但係你上唔到庭，咁點咧？咁所以法庭係會有彈性嘅處理啦。反過嚟講，亦都係對控方亦都唔公平喎。即係有啲時候咧，警察係要向法庭攞個手令先可以去拘捕人嘅，或者去做調查嘅。咁你如果法院唔開嘅話，佢亦都申請唔到呢啲手令嘅。咁可能嗰啲涉嫌人士已經逃之夭夭都唔奇嘅。咁所以特別喺刑事嗰個影響咧係較為大嘅。咁其實喺呢一段期間咧，司法機構咧已經做咗好多努力咁啦，做緊好多措施咧，希望可以一啲所謂 remote hearing 啊，即係話一啲遙距聆訊嘅方法。 系啊，陈秀明想好简单补充咧，头先提到，譬如两年前咧，即系积压咗一啲嘢喺4月开始嘅时候，如果你印象中，譬如上次积压咗咁3个月，大概要用几多少时间可以去理顺翻咧？ 我相信都真系要几个月起码啦，先至可以处理到咯。但系今次咧，我相信有咗上次嘅经验咧，可能个效果会好少少嘅，因为政府处啊司法机构处理一啲遥距聆讯已经有咗经验啦，就可以用一啲所谓 e-filing 啊，即系用一啲电子方法去处理一啲文件咯。咁希望吸收咗上次经验咧，今次就会较为顺畅啲咯。 好啊，多谢晒你，陈泽铭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陈泽铭咧系香港律师会嘅会长嚟嘅。啊，睇嚟咧，李立峰真系呢个疫情咧，对于各行各业啊，各个服务咧都有所影响噶。 都系啊， 系啊，咁要睇下咧，点样去理顺咧各个关节嘅安排啦，不致令到市民咧系透到太大嘅冲击啦。